好啦，翻嚟啦。 休息就睇一睇啲留言，咁咧就有啲網民就幫我哋講咧，就話呢個喺食路邊製品嘅呢個李教授喺香港中大教嘅喎。 係。 當時我都諗唔會啩，香港中大請啲咁撲街嘅人。 係咯， 所以我就估佢喺深圳教，原來佢中大真係喺中大 教。真係中大教喎，你知係中大嘅，中大好難。即如果你話有個教授，佢係咁，佢係咁樣表忠法啦，佢都係受盡人哋冷眼嘅喎。你知道啦，中大出咗名係暴大嚟啊嘛，係咪先？即係你啲學生，你點會睇？即係點會睇得起你咧？你咁講埋呢啲，一定出名嘅喎，其實係。 唔係，同埋你其實有冇留意咧？可能好多香港人都冇乜遺。 係。 而家越嚟越少咧，三十零歲香港土生土長嘅學者。是在中大港大的社會科學這些學系裏面 接受訪問 教書出來評論時事， 是少了。 原來呢、就是、這些學校呢已經全面呢、就是、請海歸，還有甚至是請其他亞洲國家的人，都不請香港的學者、 哦、 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呢香港的學者通常你都會關心本土研究的事， 是沒錯、 啊、他就美其名呢就是說呢讓他們多些去出國，國際化，出多啲國際嘅 journal， 咁然後咧就提高佢哋學系嘅排名，成、個中大啊、港大嘅排名， 唔係成大咪尤其咁。 但同一時間嘅後果係咩咧？就會令到啊呢啲國際化嘅表象下邊咧，香港嘅本土研究咧，慢慢就會 陰乾啦。 即係陰乾之後咧，你連嗰啲馬鶴啊、蔡子強啊嗰代嘅評論員都冇埋， 咪等佢斷代咯。其實就係、 是、係啊，即係你連知識界裏邊。可能就是變成食腦仔這些人出位變成你看到的很多大學教授，我一看名字是兩個字那些就知道是哪裡來的，真的。因為香港人改名字兩個字也不多，還有逢稱叫做什麼陳紅、劉紅、李紅，那 個紅字，是啊，那個紅字很少， 一藍字有個東字呢你就知道什麼了。 是啊， 因為在五六十年代出世的大陸人呢，他們改名字第一就喜歡兩個字，第二是什麼呢？就是喜歡用紅字，因為東方紅代表共產黨，所以大陸那個什麼求和那個央視那人叫 李紅，是啊，是啊，對啊。 那我想如果你打李紅在中國呢，幾百萬個可能有。那就第二就是東字，就是因為毛澤東嘛，那個年代出世那些就是如果三個字叫做向東啊、衛東啊那些呢，就很大機會都是內地出世，即係保衛毛澤東同埋呢個心向住毛澤東。另外再簡單啲就叫做一個東字，即係譬如劉東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內地嘅名字，內地出世嘅人嘅名。嗱，翻返嚟頭先講，你話講話葉劉有啲咩嘢咁爆啊？好耐冇爆過嘢噶咯喎，而家 係啊，其實你而家見到佢講啲嘢開始懶係貼地啦。佢早兩日，好似琴日定係早兩日啊，佢就開始講就係話，誒、哎、香港矛盾好犀利，因為佢嗰個內地自由行好多。咁我見到佢呢樣嘢其實好少表態嘅，其實就咁啊，而家突然去講呢樣嘢啦。咁啊，最近啦，咁佢就話即係會喺半山行下山啦。佢自己就話咁啊，佢話影咗好多相出嚟，就係嗰啲電燈柱啊，嗰啲街招啊，就話哇，呢個豪宅區，你一見到割價求售喎，係咪香港出現信心危機啊？咁樣咁啊，佢貼咗出嚟啦，即係譬如你話咩啊？咩深灣後市啊，一劈再劈啊，劈市價 20% 又送埋泳池啊，咁啊首兩又嗰啲免息分期啊，咪即係呢啲啊，跟住仲有呢一個咩淺水灣頭段啊，哇，即係5500萬啊，跟住仲有又話送埋車位喎、啊，呢啲喎，又極罕相連喎、啊，豪華裝修喎、啊，呢啲玫瑰新村呢啲，咁佢就自己啊借題發揮，就喺度話啦，喂。會不會是啊？即係佢話而家香港出現信心危機喎。咁信心危機係點樣嚟嘅咧？咁佢主要就係話咧，第一就係而家個疫情持續啦。第二就係話嗰個持續嘅呢啲咁嘅社會事件啦，即係嗰啲示威嘅紛擾啦，係咪？咁啊搞到咧就信心危機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嗱，你細心諗下， 这两个问题现在在现在都即其实是不 make sense 的。第一你就是说那个即是疫情持续的问题。我们今天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就是零本土感染零本土确诊的。如果你说信心危机是因为疫情的问题，喂，咁呢個相對嘅啫。你話香港雖然有林鄭一個咁撲街嘅特首出嚟，咁但係你相對其他區啊，即係好多主要國家，尤其而家香港人主要話諗住去移民啊，呢啲五眼國家嗰個疫情全部都比我哋嚴重啦。咁所以呢個冇唔係理由嘅理由啦，呢個係咪？第二個理由就係話，喂，你而家講你話示威嗰啲嘢，喂，其實好耐冇大型示威噶啦，係嘛？你喐啲就五九九 G， 而家都 咪就係咯，喐啲就五九九 G。係嘛？即係你而家你見到阿邊個阿你淨係講你個示威問題，你咪睇呢個阿李家超講咯，係嘛？佢又接受咩紫荊嗰啲嘅訪問啊，又喺度話：，而家嗰啲即係著草啊著草，冇以前咁多忌格啊嗰啲人啊，點解而家唔出聲啊？就因為國安法係嘛？即係令到佢哋自己都覺得佢哋以前做嘅嘢係錯嘅咯，係嘛？嗱。如果是这样讲到这样的话，喂，那叶刘应该心定很多，应该是哪有信心危机啊，是吧？ 这些总官李家超好林郑好重新接受内媒访问党媒访问，他们一定的讲法很劲，说国安法通过之后开复立香港立即正常的。 是啊， 正路应该临时升的。 嗯， 是吧？应该豪宅会升的， 没错， 因为你说黑幕令到啲人驚啊嘛，咁而家國安法通過咗兩個幾月噶咯噃，佢而家係咪高級黑咧？又 嗯， 唔係嗱，我覺得呢個葉劉就有感而發嘅，我覺得點解咧？你問我特首佔埋位啦， 嗯， 嗱，二零二即係現任特首嘅任期就到2022，咁2022。就 好快嘅，就後年就係啦。 年中產生，2021嘅年中已經要拍板啦。 其實下一年嘅年底就一定醖釀緊㗎啦。 係啦，好啦，就算你話唔用選舉委員會，用陰點方式協商產生都好啦，實際上都係中共拍板嘅啫，政治局常委。 係啊， 我覺得而家就埋位㗎啦，而家已經係葉劉咧，就對妹妹咧就一路都心存怨恨。我 senior 過你，你不要看小這些 AO 的小學雞，一日 AO 就一世 AO， 我入去 senior 過你，其實就我應該叻過你的， 是啊， 在他眼中呢就是他是姐姐你是妹妹，妹妹搞到一鍋粥，所以你看到他這些叫做什麼呢，表面上就硬硬禮橫折曲去將那個理據去禮橫折曲，但他實際要講的什麼呢，就是在林鄭治下香港的信心危機越來越嚴重，當然他提供的理由解釋的理由是錯的，但我相信他都知道的，其實他最主要就是點出這個現象，你要恢復信心那怎麼辦，這是一個問題，這 個是 你不要說林鄭葉劉看到，你有沒有看最近鍾建華他們即是Robert Chung他們公布的信心指標五項指數，香港繁榮自由民主安定同埋唔知咩嘅五個指標，都係1997年六月有調查以嚟最低嘅。 係係， 即係話呢個信心危機啊，係超越九七， 係啦， 超越九七主權移交所帶嚟嘅嗰個衝擊。 或者咁講啦，即係九七前所有香港人擔心嘅嘢咧，而家一一湧現咯。 香港人連對嗰個繁榮安定，唔好講民主自由八字啊。連對繁榮安定的信心都冇曬，其實咁呢個當然好似葉劉所講啦，係政府導致嘅啦，其實係 咁一定係 咁。下一步其實咪會問嘅問題咯，所以田北俊即刻出嚟抽葉劉，亦都係咁嘅原因啫嘛，係嘛？你知三 T 本身亦都係一個陣營嚟噶嘛， 係都喺度虎視眈眈嘅喺度 埋緊位㗎啦 ，Anthony， 你不斷話自己插入住尿片做節目就得㗎啦。即係要證明自己點樣呢個為市民埋緊位嘅啦，我覺得已經係。但係呢個信心危機係事實嚟嘅。 係。 葉劉抽水當然係為咗自己嘅政治利益啦，係咪？另外一個當然就係湯家驊啦。你見到湯家驊係好勇嘅而家。 係。 係勇到一個地步係匪夷所思嘅。你有冇睇佢出嚟 comment 呢個 即係十二位香港人送中 央。佢講佢人權法喎，佢嗱佢又係踩鋼線喎。呢啲踩鋼線高級黑咧，即係呢一個就好危險喎。嗱佢又講啊嘛，佢話嗱你而家咧，即係你被扣喺大陸咧，嗰十二個人咧，咁啊冇乜計噶啦，因為大陸就冇人權法噶嘛，係咪？嗱你咁樣講嘅時候咧，我哋聽起上嚟好似貼地啦，但係佢係即係佢喺度踩緊鋼線嘅，講呢啲説話係。因為你記唔記得嗰時啊，唱好國安法的時候，尤其是鄭若華啦，同埋即係譚慧珠嗰啲商談嗰啲啦，即係一味唱好國安法的時候，成日都講啊嘛。喂，中港兩地的司法水平咧就差唔多嘅，都可以揾律師嘅啫，係咪？咁你而家咪見到咯，而家咪見到嗰個差距有幾大咯？而家就係咁，而家差距有幾大啊？點解會點會咁大？因為大陸冇人權法喎。你而家阿湯家驊竟然去掂呢一個中共嘅 G 點喎，其實係 嗱，我覺得係兩邊食。而家如果好湯家驊，大家都諗住即係好似炒股票一樣。 係 喂，大佬都跌到先市股啦，低位就梗係鬧㗎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林鄭已經跌到先股嚟㗎啦嘛，而家係 係 佢嗰個民望。而那個信心危機，我覺得共產黨一定知道，他們天天做 survey。 明白，但是問題就是說你現在 你要處理香港的那個信心危機，我覺得你要整色整水是很難的。尤其你看到現在林鄭即是表演這一種即是為了中共去販賣恩情這一出大戲，政治大戲做得這麼拙劣，你再在這裡整色整水是無意識平怨的，無意識民怨的這件事。那尤其是喂葉劉又好，湯家驊又好，喂他們是什麼人？他們不是第一天出來 walk 嘛，他們不是青頭仔嘛，他們不是政治青頭仔嘛，他以前說過什麼我們清清楚楚嘛，是不是 老江湖來的 嘛，就是咯，你粒臉都黑曬㗎啦，你都扮咩純情啫？ 邊度黑曬？ 係咪先？ 老江湖嚟啦，點知就 咪老江湖嚟㗎啦？你唔好扮嘢啦，係咪啊？ 冇啊，大立佢哋覺得天助佢哋嘅喎。你好簡單，林鄭就做曬所有最賤格嘅， 係 成個政治民望處於極低水平。除非你中共一路唔恢復香港嗰個嘅秩序嘅啫。你限聚令幾時會撤銷咧？始終有一日撤銷，係咪？香港如果你要再出發回復常態，你唔係揾幾千萬請個咁嘅垃圾公關公司、國際公關公司出嚟揾阿蕭芳芳做場戲。 唉，蕭芳芳啊，真係好笑，真係。唉，即 係。但係我覺得蕭芳芳嗰場戲其實唔係偶然嘅喎。 係嘛？ 嗱，六月佢就批出呢個公關嘅 budget 5,000+萬，就俾呢個Consolum。咁然後咧，最近。幾個兩個禮拜前，我睇到個報道，就話已經埋咗班，請咗呢個美國總商會嗰個姓曾嘅女人，咁就一個就嚟自澳洲，以前就南華早報嘅記者，就幫澳洲警隊做呢個公關，另外一個就係幫 ESF 即係呢個英機做 PR 嘅，三個埋咗班喎 ，Hong Kong team 已經係、已經係 on board 添做緊嘢嘅咯，所以我覺得蕭芳芳嗰啲唔係。不是無辜的，即是不是躺着也中槍的。 是啊， 我甚至懷疑他是幫緊政府做 PR 的，其實。因為你想想，政府如果我是鬼佬，我真的叫你班友，你們自己不要靠自己了，你一定要靠其他人幫你的了，這樣了，所以我估很快林鄭行山撞到周潤發的。 周潤發好似而 家， 佢揾應該揾明哥差唔多，明哥肯做嘅呢啲嘢就， 即係北河街嗰班嘛， 係啦係啦，咪即係去舐叉燒咯，去舐叉燒。 但係嗰個老公，嗰個明哥都臭咗噶啦喎，老公 係嗰都係黑鏈嘅。 收完阿張曉明嗰個牌匾，收咗錢之後就臭咗噶啦喎。 冇啊，好難啊。唔係可以揾 幾個嘅，以前嗱藝人洗底就揾阿林以樂啦， 係 啊，專係幫嗰啲出軌啊嗰啲藝人洗底噶啦， 係 咁就不過宗教界而家都唔笠嘅，真係仲俾人覺得虛偽。 嗯， 我真係諗唔到佢用啲乜嘢方法仲可以啊！如果蕭芳芳張卡都碌爆埋嘅話， 而爆得咁慘嘅，邊個仲會俾佢再碌咧？ 好難、 啊。如果你話周潤發嗰啲，你俾幾多錢先至咧喐到佢咧？我覺得周潤發唔會做嘅呢啲反應。 唔會嘅，我嗱佢 啊。但係如果行山有遇，就叫佢快啲走啊！即刻。 喂，你啊嗰陣時啊，阿周潤發佢表態都幾聰明嘅。佢行山咧，佢都著到好似 back block 咁樣， 係 啊，係啊，好犀利㗎佢係。 我可能揾阿劉德華咯，劉德華都 OK 㗎係嘛？明日大魚都做啦。 但係問題就話劉德華咁，佢自己都引火自焚啊嘛，佢自己都搞唔掂自己啊嘛，大佬啊，我做你一單咁我就玩完噶咯喎，大佬。 但係唔係喎？你諗下而家大陸冇戲拍噶噃，喺阿習總嘅高明領導底下，娛樂業玩完噶咯喎，演唱會開唔到，電影拍唔到。咁呢班藝人冇得食嘅喎，喺大陸。 唔係我知啊，我知啊，但係你頭先講林鄭啊嘛，林鄭有政治椰菜花噶嘛，大佬啊，佢拉到人噶嘛。 嗯。咁但係佢啲人啲藝人覺得冇乜所謂啊，你見到出嚟撐檢疫嗰啲都好咩㗎？ 啊。 都咪最近我睇到個鄧瑞文係嘛？ 鄧瑞文係。 佢個 hashtag 好衰格嘅喎，講到。 嗯。 嗱，佢以前形象都唔係咁嘅喎，我覺得而家 以前就被講咯，呢啲嘢就 唔係啊，即係佢串串共噶嘛，喺 hashtag 嗰度係 係啊， 佢個 post 冇乜嘢嘅其實 啊，佢就話誒，佢話快靚正，佢話撩兩下鼻啫嚇， 同埋大家唔好將佢同政治掛鈎，即係擺明係扭交打嘅。 跟住就係講咧，好多國家疫情嚴重過香港啊，咁佢哋咧求之不得啦，係嘛？香港人應該珍惜嗰類啦，就係講呢啲咁嘅説話啦。咪咪賴嘢咯，啊！ 咪所以我就話你，如果葉劉而家擺明係同政府呢個香港再出發5000万嘅公間計劃對著幹嘅喎， 嗯， 因為嗰個蘇林嗰間公司其中一個佢叫做佢就唔敢話幫林鄭做公關，佢只係話幫政府做一個叫做再出發香港重新出發嘅公關。嗯，咁如果係嘅話，就唔應該揭露呢個香港信心危機呢個事實嘅喎， 係。 係嘛？呢個係同時係林鄭各族連任嘅 campaign 嘅一部分嚟噶嘛，就係再出發嘛。嗱，咁你睇到最近一單新聞，你 send 俾我嘅就係呢個 MPF 酒資呢單，係 啦，東方做嘅， 一個信心危機嚟嘅。 東方做嘅， 啊， 咁但係 數字係比同期少走咗幾多 MPF？ 多咗10%喎，其實就即係多，你又唔係話佢雖然就話破紀錄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嘢一啲都唔意外嘅，因為其實你見到由七月以嚟啦，其實都唔係淨止七月嘅啦，今年年頭咧已經係即係香港民研啦，好多民調機構啦，其實已經做咗。其實你話有打算係移民嘅人，起碼有三分一嘅，係嘛？你啲三分一咧，你一喐啊，就一個小嘅 portion 一喐啦。你咪就係而家去到就係40几亿啦，43亿啊嘛，而家佢話47亿啊，喂，其實你都唔嘢少喎。其實呢樣嘢咧，嗱，最恐怖嘅問題咧就在於你走唔係話淨係嗰個強積金，但係當然強積金其實你而家你係會對嗰個股市造成沽壓啦，係咪？咁但係除此之外，你最大筆錢就係其實你自己你賣走啲樓啊嘛，就係阿葉劉而家見到嘅現象啊嘛，好多人劈價求售啊嘛，你話豪宅區係，咁好啦。即係我就算嗰啲唔好講係咪銀主盤啊？嗱，你而家走啦，你都仲可以有啲主動權喎。即係話你有水位可以走，你可以攞翻少少錢剩喎。你還埋呢啲，即係你還埋你自己剩翻嚟嘅窿。咁但係如果你遲走的話咧，嗱有好多信號嘅。嗱，譬如我見到今日又有新聞講啦，居屋而家6-3折都唔夠，再要壓到去6折添。即係市價6折啊！其實你而家市價好難定嘅，而係因為點解而家你話唔係話好跌得好犀利？其實大家都唔捨得蝕啫嘛。其實你買嘅人係好猶豫嘅，係咪先啦？即係你買樓係一個好長期嘅打算嚟噶嘛。如果咁多香港人諗住走嘅話，喂，你邊個接貨？而家反而係 家睇到。阿葉劉講個問題咧，我睇翻幾個豪宅嗰啲嘅 transaction 咧，即係新低嗰啲咯，紅山半島啊、赤柱港灣啊嗰啲咧，天璽、天津啊嗰啲咧，嗰啲有指標作用嘅，因為嗰啲基本上就係嗱4-5千万啦，我當紅山半島或者赤柱港灣嗰啲， 你四五千萬的樓，其實那些就過去的通常佢入手就係2013啊、12啊，即係已經係即係蝕讓嘅咯喎，都要。如果13年入到，都要咁樣劈價走嘅喎，其實唔係平手盤走，即係唔係平手離場嘅。 唔係平手住700，如果去到唔係平手都係走嘅話啦，即係人人都是美領市啊，冚家產。即係而家你美領市就係原本70億嘅壽臣山道。嗯，他要劈價劈到去落二26億啊嘛， 陳啟忠入，陳啟忠接好似 嚇，陳啟忠接嗱，陳啟忠接咧，其實呢個可以有幾個解讀嘅。第一，即係如果你話表面嘅解讀咧，哇，你劈到咁低啊，咁你有排跌喎。佢上個禮拜佢自己的業績公佈嗰度講，佢話冇翻十年都唔使旨意去回翻即係2018年嗰個位啊嘛，2018年嗰個位啊嘛。其實佢自己講咧，佢真正嘅意思咧。我覺得他自己都沒什麼信心，就算給多十年香港都未必是可以升得翻，可能 陳啟忠美國人來的， 是啊，美國人來的，他是、嗯、但是問題就在於其實我很關注這個壽臣山道他賣盤的去向，如果他賣得出的話，這個我覺得一定是要有中央的首肯才是可以讓他走得掉的，如果你讓他走得掉的話，喂，這個不是一般賣家，这个不是一般外商，它是美国政府，它对香港的政局和以后的经济走向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如果它自己涉让这个寿臣山道，它都要割价求售的话，它可以说它煮死你香港，即或者它制裁香港的决心都很大。那你买那个敢不敢接？你要考虑这件事的。而为什么你敢接？而首先中央俾唔俾你接先？如果中央俾你接嘅話，就係即係咧，以前啊呢一個你內地內媒啊話不要讓李嘉誠喺度走了啊，呢、這、一個咁樣嘅講法啦，就即係俾美國佬走了。如果俾美國佬走了的話，美國佬喺香港冇 stick， 咁好危險嘅，其實係。 唔好話美國冇 stick， 喂，你知唔知最近駐華大使都走埋？ 係啊，即係北京駐華即係你呢一、這個啊。布蘭斯塔特嘛，那個人跟習近平做私交的，他那時做艾奧瓦州個州長的時候，他是接見過習近平，他那時習近平去這個艾奧瓦州的時候，他還是國家副主席來的，認識了很久的，已經是 他是本來就想著跟習近平有私交這樣排 隊，是啊， 是啊，你想想他臨走前在人民日報登篇文都不得， 是 ban 了，然後跟著就臨走留低嗰篇嘢，都好 Q 串嘅佢都。 係啊， 如果美國你睇翻美國嘅傳媒點樣睇呢個駐華大使離職咧，就唔係話因為翻去幫 Donald Trump 助選喎，而係 delink 嘅開始嚟嘅喎。 係啦，即係話兩 香港領事出售呢個壽臣山官邸係同一個步驟嚟嘅，係 布蘭斯塔特走之前啊。北京的領事館啊，佢係變賣嗰啲家私家當啦，係賣街坊噶。你諗下呢啲動作，即係雞雞埋埋，同埋特朗普之前轉口風，就係講呢一個所謂 decoupling， 即係呢個脱歐嘅問題。佢而家比之前嗰個口氣係硬好多啊！即係佢你話講兩個月之前，佢講呢一個所謂脱歐，佢只不過係 reserve 作為一種啦。不可以排除的手段，但是现在自从他自己拿到这个共和党的提名去选总统之后，他只是将这个脱钩摆上入程的嘛，他就是摆到明，即是如果你说台面上他现在比较决心你看到的，其实是 你现在看到什么呢、 啊、 那个迹象越来越中美之间那个迹象越来越坏的，其中一样是除了要说大事走路之外，你想想他现在是其中一個原因都是限制，包括香港領事的活動的嘛。 是啊， 即是報復性咁樣限制香港。他就話崔天凱可以在美國五個媒體發表他的言。 嗯。 點解駐華大使在中國就不可以嘛？ 嗯。 即係其中一樣嘢提出啊。咁呢個亦都係咧，即係我相信係一個選舉之前咧，即係話大使離開之後可能會仲有一些 drastic 行動出嚟。 係。 即係呢個唔係簡單嘅，等於佢關閉呢個嘅Houston 嘅中國領事館一樣。 嗯， 即係話係喺嗰個兩國之間慢慢走向，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個 副國務卿訪台嘛。 嗯， 就去台灣，而家好似東森傳出嚟嘅，就係呢個副國務卿講訪台，就主持一個關於半導體晶片產業鏈嘅一個研討會嘅，應該係， 嗯， 好具體嘅，係講經濟產業轉型嘅。嗱，呢個你同時你諗下喎，佢而家推緊一樣嘢就係叫做 EFN 啊，係講印太嘅經濟聯盟啊嘛，就係呢個副國務卿 lead 噶嘛，就係印度、澳洲、紐西蘭、日本、南韓，咁而家一路討論緊就係包唔包括台灣在 內。嗯， 如果你加埋呢啲去睇，你就覺得自從上次呢，這個即係衞生部長訪問之後，好多人就話：，只在賣豬肉嘅啫。 啊，扎嘢。 咁啊，台灣開放咗美國豬肉牛肉入去嘛。 係啊。 咁但係今次我覺得佢一路一路升格嘅喎，其實真係。 嗯。 佢有個升格嘅計劃喺度嘅。 係啊，冇錯。 咁你話喂，呢個我哋中國嘅核心利益部分，美國就不容乜乜乜。其實佢講完之後，美國冇聽嘅喎。 嗯。 佢係按照自己嗰個嘅 step。一路將台灣嗰個嘅關係一路升級，而呢樣嘢係 before 兩年前佢嗰個嘅在台協會嗰個新址落成嘅咯，已經係，唔係貿易戰或者甚至係武漢肺炎之後出現，即係你睇到嗰個關鍵，即係嗰個係一個 fundamental 嘅一個改變，因為我相信美國好清楚嘅，台灣係唔掂得噶嘛。即係喺中美關係裏邊， 係 咪呢個由1972年開始，佢哋好明白噶嘛？但係如果佢哋改變呢個台灣嘅同台灣嘅關係呢樣嘢，係嗰個重要性啊！我覺得係比起南海或者東海問題，或者甚至係撤回呢個駐華大使係更加嘢嘅。 係， 因為佢正正知道嗰個係不可，中共講到明係唔可以掂嘅一個領域。 係。 即係所以你覺得我唔知道嗰啲國民黨嗰啲人搞乜嘢嘅咧，真係 國民黨就扮曬嘢啦。阿李鴻啊，即係俾佢捐九窿之後，呢個人你嚟求和嘅，講下黃金平啊嘛。咁而家國民黨就通過決議，就係話咧，黃金平咧就唔可以代表國民黨咧，就出席呢個海峽論壇啊。但係揾咗一個國民黨嘅前嘅一個咩啊？前官員你唔知乜 Q 嘢啦，咁佢就話佢自己嘅身份去，咁唔係代表國民黨。其實你見到佢啊，你而家國民黨佢自己本身嘅講法啦，佢哋都唔係好敢得罪中共嘅。即係其實喂，大佬，你而家你逼到我冇路可走咁解啫喎。江啟臣作為黨主席咧，本身係一個弱勢主席嚟噶啦，即係佢係要求呢一個央視去道歉啊嘛，咁央視梗係唔會道歉啦。係嘛？咁你而家你面子難下，咁你又俾人哋鬧到黐線。咁江啟臣佢本身佢作為一個年輕嘅黨主席，啲人對佢本來都有啲期望嘅，即係其實佢都可以係咪即係喂年輕化啲啊？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江啟臣呢個人咧，就好明顯佢根本上是一個虛君嚟嘅，喂飲得啊馬英九啊亂 Q 噏嘢嘅喎，其實係係嘛？佢冇佢對啲大佬咧，完全係冇嗰個即係嗰個約制能力噶嘛，係咪先？所以其實佢 冇啊，大佬收咗對岸茶禮噶嘛，要 deliver 噶都要。 啊嚇嚇！ 咁同埋你諗下啦，呢、即係共產黨好環保嘅，佢哋好中意 recycle 嘅，嗰啲舊電池 recycle 咧就再插足電又再行噶啦，咁嗰啲。舊電池本來就死得七七八八㗎啦，一叉一叉，見一見國台辦，甚至見一見呢個國務委員，咁又再行翻㗎嘛。 如果唔係啊， 都連戰都係㗎。 係連戰啦，咁你台灣有連戰，香港都有董建華啦，係咪？ 所以佢呢啲國民黨嘅最後尾殘餘嘅價值就係賣俾中共㗎啦，唔使諗㗎啦，我覺得。因為喺台灣島裏邊，佢哋冇地位㗎啦嘛，已經係。 係冇㗎，冇㗎，冇㗎。 唔係咯，你黃金平嗰啲，你仲喺島裏邊仲有咩政治影響力咧？ 黃金 咁，所以最終就一定係埋共產黨堆嘅，呢個唔使諗嘅，其實係嘛？即係香港都係一樣㗎，其實好多從民主派出身嘅退咗落嚟嘅人都係會最終都要接受共產黨統戰一樣啫嘛。因為佢哋已經發覺自己行出街冇人理嘅啦嘛， 係 冇存在感啊， 係啊， 係嘛？但係唔係喎，你翻到大陸。 係嘛？即係等於呢個禮遇有加 咯。係啊，歌前歌後喎、啊。 係嘛？跟住最重要咩啊？落飛機嗰陣時候有公安開路喎、 啊。係啊，幾威啊！ 交通燈停曬俾你架車行喎、啊。又有啲呢啲嘢佢做到足夠。 啊，有啲妹妹仔喺度揈國旗喎、 啊。咪係咯。 嗯。 所以對佢哋呢啲政治廢腦嚟講，嗰、那個係一個即係。再差電的一個步驟嚟噶嘛，其實係，所以冇辦法噶喎，佢呢啲一定係最終係俾賣俾共產黨噶喎，其實。喂，但係頭先我想問翻你咧嗰個嘅 MPF 嗰個問題。 係。 其實而家係可以因為永久離開香港而去提前去攞嗰個 宣誓啊嘛，你宣誓咪得咯？ 就係宣誓嘅啫嘛。 係啊，因為你 47億就應該係反映到個移民嘅數目啦。 係啊，應該係㗎。 而呢啲數目應該就係、是。他是一個 workforce 裏面的人，所以他才是 MPF。 是啊、 嗯、其實有沒有 breakdown 就是平均每個人拿走多少錢，那你就知道他們是中產、 理論上是的，但是就我看到這個東方他的報道呢就不算是很仔細的，其實、啊、但是 如果不敢公佈的是 MPF 強積金都不敢公佈的、 咁啊，系啊，你其實講真的， 我因為我哋喺温哥華呢邊都睇到嗰個移民情況好嚴重， 係嘛？係咪好多好多？ 係咧，就係我先頭以為咧樓市一定差啦，又武漢肺炎又睇唔到樓又成，原來唔係喎。我哋網聚有啲朋友都係做地產嘅，咁佢話原來呢個嘅温哥華樓市嘅市道相當之好喎。 係。因為很多 啲中產嘅價格的樓宇咧，好成交額係七月八月係好犀利。 係。 咁佢話好多係真係有啲係回流嘅，有啲決定回流嘅。 係。 啊，咁嗰度會走一批喎。 嗱，因為如果我睇翻個數，其實似乎而家咧第一季走班人咧，應該係比較高質嘅打工仔嚟嘅。嗱。如果你話按宗數嚟計嘅話咧，唔係，如果你話按嗰個強積金，就而家就係7000，而家你提取強積金係7600宗啦，係按年係升一成嘅啫。但係金額咧，就係、是、相對於上年嚟講咧，係上升32%，即係高於平均嘅。即係如果你人頭計，所以其實你 即係中產， 係啊，係啊。 因為你而家走嘅會係中產多嘅，好多係因為啲我識嗰啲係因為啲細路讀書 先。係啊，我講到明啊， 中學畢業先至去美國，而家可能就提早咗啦，可能初中已經走。 咁郭佩凡又講得好有技巧嘅，佢又話咧好多家長就質疑學校風氣，咁啊驚子女就會俾朋輩政治洗腦。洗腦嘅點會係朋輩啊，大佬啊，即 係唔會㗎。喂，你見到嗰啲連呢個聖坡告 at 好似都有呢個國安教育出台啦，驚咩啫？ 係啊係啊， 跟住天主教教區又有啲咁爆嘅教材， 嗯， 跟住呢個政府審查呢個通識科同埋呢個教科書同埋考評局又咁嚴厲， 嗯， 香島你諗下，係嘛？個頭即係嗰個用一個咁樣嘅 icon 都要記兩個大個好似係嘛？ 啊！ 同埋恐嚇話要佢退學嘛？ 嗯， 咁驚咩？學校咩受朋輩影響真係唔驚就應該。同埋咁唔通又為國安法通過之後冇效咩？ 咪係咯？點解咁冇信心咧？喂，你應該啊！喂你而家你嘅最有信心嗰就係李家超啦。喂，李家超振振有詞啊！佢而家係嘛？攬咗國安法幾好啊！咁而家你反而啊葉劉啊呢啲人咧，佢喺度即係帶頭唱衰香港喎、啊。喂，點算啊？在度真係製造恐慌喎！喺度， 事實事不離實，即係坦白講，如果香港冇信心危機先奇怪啦。 係， 你咁大鑊，搞到咁大鑊，咁如果美國都將同香港脱歐嘅話咧，唔係純粹係國安或者咩示威乜都唔關係，而係啲人對於香港未來嘅繁榮嘅睇淡。 嗯。 嗱，呢個就係我頭先一路講咧嗰個，即係除咗阿 Robert Chung 嘅調查之外咧，你睇到啊，最新公布嘅財政赤字3000億，你諗下3000億係咩數字？ 係， 即係話香港嘅公共財政水平跌到翻去沙士嗰陣時。 係啊， 好啦，跟住就話明日大魚唔停，繼續去。 黐線嘅真係。 政府的講法嚟啊嘛，呢個係唔會停啊嘛。陳茂波話， 唔係我都話， 因為話我而家用緊嘅錢唔係好多喎。好啦， 你嗰個 心態 唔係好多，嗰個係賭身家嘅明日大魚啊。 係啦，呢個心態結果係咩咧？你賭咗五億落去，或者十五億落去，跟住你嗰一千億就要賭埋落去啦。 嗯， 即係話而家咁樣一個政治掛帥嘅政府， 係 面對一個公共財政嘅危機。是仍然繼續去進行這些大白象工程，去將這個外匯轉移給央企，那即是說後果是什麼呢？後果就是香港將來那個要回到2003-2004年的時候的情況，公務員資源增值，削減這個公務員開支，資助機構員工入職，同工不同酬，所有的東西會再出現的。如果你是中產階級，你我相信未必是政治添，我覺得，而是你看到整個中美貿易戰好，跟住被制裁好呢啲咁嘅情況，你就會看到香港未來嗰個嘅經濟會有一段很長時間的衰退。 係冇錯， 呢個先是他哋走的動力。 呢個唔 係坦白講，佢哋未必會上街嗰啲人，係嘛？如果佢真的相信係你不犯法，又點會有事啊？咁樣 啊？ 你住得在那些紅灣半島，我不相信他們會上街去跟警察打那些。 當然了，不知多珍惜羽毛啦，他們 是吧，住在赤柱豪宅那些，但那些正正就是對於這個經濟前景最 sensitive 的。 嗯， 那你如果在這樣的環境裡面，你看到不要說純粹是經濟前景，包括那些的投資前景，現在在溫哥華貴價的豪宅，大陸人來不到之後，是一路一路是這樣，很多賣不出的，賣不出的反而， 嗯， 中產的單位就最搶手，就是說你香港現在就是這樣，一路，現在我想未想到中產那一塊，現在未想到那一塊， 是， 中產那一塊是什麼呢？就是會當移民的人數目越來越多， 是， 跟著對那些人看淡樓市，新盤越劈越低，越劈越低，這個就是當時即是董建華年代的樓市的情況。 嗯， 除了居屋劈價之外，你看到了居屋已經開始劈了，如果再有新盤出的時候，就一路向下了。 是啊，那個指標來的， 那現在就會覺得樓市是不行了。 你一去到新盤出的時候，就是丑婦終須見家翁，這個是你就看看咯。其實你最大問題就是最害怕就是人踩人，樓市人踩人，個個都怕自己放得遲，遲的話呢是連那少少水位都沒有的時候呢，就沒有錢移民了。即是這個連鎖效應很恐怖的，這個是 現在最先會決定離場的，就會是本身已經有了外國護照的。 是啊，是啊， 即是可能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美國，那一批那裡加加埋埋其實不少人。在香港你想想， 就 算是加拿大護照的香港人都30萬，再 30萬、哦、即是你美國經常說那85,000呢是很少的，其實跟著另外有30萬是歐洲的、哦、 是 啊， 是啊， 如果那班人回到他自己那個的，就是拿了護照的地方的話，那個你想想樓市的前景會 是啊， 這班全部都是中產人， 是啊，你加加埋埋其實你可以數到的，你30多萬是歐洲，即是其實歐洲加上加拿大加上那裡70萬，加上美國就80萬，那你加上其他國家，你說澳紐未計，我不知道有多少，但你粗略估計起碼這些移民國家西方國家加加上90萬至100萬，那個 proportion 很高，其實個比例是可以很高，即是7個香港人裡面有1個是外國人來的，差不多是 唔係呢種叫做報復式移民喎。 係啊，報復式移民啦、 啊。係啊，你除咗 NPF 反映咗出嚟，政府當然唔敢高調去講呢個問題，我相信都唔敢回應添啦。係咪？跟住你睇到嘅喎，而家乜健康康玩完。 係啊。 係咪？你好多嗰啲嘅出口商已經嗡嗡聲嘅咯喎，已經開始。 唔通即係喺度坐以待斃，等同佢玩內循環啊？ 跟住，如果你產業轉移，我都話啲人好低能。如果美國將個供應鏈轉移，同時因為呢啲科技製造業所帶嚟嘅 商業服務，高增值的商業服務和金融服務都會轉移的嘛。 嗯， 即是他的廠啊， 是啊， 都不是在大陸的時候，他怎麼會將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是向香港的機構那裡 去購買這個服務呢？ 嗯， 即是那些會計啊、法律啊、開公司啊、銀行啊，這些需求同時會一路跌的嘛。 嗯， 是不是他們通常是在香港 set up， 然後就個公司亞太公司放在香港，生產基地放在大陸嘛。 嗯， 然後請香港人上去做 merchandising 啊，或者上去咁樣嘛，用咁嘅方法去做。即係話，如果呢個模式都改變埋嗰陣時候，咁你唔單止 employment 有問題，你連你嘅商業服務都有問題，因為個需求一路跌。 係。 係咪你以為回復疫症之後，即係嗰個回復正常之後，跟住嗰個經濟活動會回復正常咧？是不會的，所以我說這個是真的信心危機來的。業樓雖然是抽水，但是業樓抽水的原因是因為政府一直都報喜不報憂而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是，沒錯。 你想想經濟下行，然後三千億財赤，你以為今年三千億，明年不會的了，明年就輪到政府的收入萎縮了，不是開支膨脹了。你以為是因為那個即係保就業啊等等呢啲撐經濟呢啲開支膨脹，所以導致嘅赤字。出年就唔係㗎啦，係個利公司利得税萎縮嘅收入。 嗯， 香港嘅税基係好窄嘅，只要嗰個公司利得税一萎縮咧，政府嗰盤數就玩完。因為香港係冇間接税㗎嘛。 嗯。 西方國家點樣面對嗰個人口老化呢個問題咧？係一路係間接税佔嘅比例越嚟越升，越嚟越升㗎嘛。即係用嗰啲咩 GST 啊、VAT 啊嗰啲啊嘛，而香港係冇噶嘛，所以嗰盤數點解過去大家都咁話審慎理財、審慎理財就係咁嘅原因啊嘛，就根本佢冇辦法去面對呢個收入萎縮，一年兩年就玩完。 嗯，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理智嘅人，大佬，你就算唔聽葉劉講都好啦，你都會知道，喂，你如果雞蛋擺曬喺度就。真係攬炒嘅咯，已經 係。唔係，所以你見到咧，無論咧，阿葉劉又好，東方又好啦，佢哋好蠱惑嘅。即係你諗下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啦。藍絲咧，即係你唔係共產黨出身，唔係工聯會出身呢啲藍絲咧，哇！絕大部分都係即係因利而結合嘅啫嘛，係咪？即係因為貪錢而做藍絲嘅啫嘛，即係嗰啲收成期嗰啲啦，尤其係。咁喂，大佬。講事實你又唔啱聽啦，係嘛？只能夠 raise concern 啦，即係話俾你聽，而家係有信心危機。咁但係佢唔可以講到個事實出嚟，佢唔可以話咧，你而家你中共攬炒，唔可以話林鄭攬炒嘛。咁你咪話黑暴咯，係嘛？一係黑暴，一係就疫情咯。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呢兩個都唔係理由嚟嘅。呢兩個唔係直接造成而家樓價。係嘛？停滯不前係嘛？甚至乎令到啲人劈價走頭嘅理由嚟嘅，大家都知道㗎。其實最怕攬炒嘅就係呢班收成期嘅人啊嘛，最驚就係原本收成期就變成負資產呢班人啊嘛。 唔係最慘咪咁，你而家就係叫做咩啊？貧窮為榮，制裁為榮啊嘛。係 啊， 即係呢個變咗大陸式嘅極左邏輯啊嘛。香港而家係以往。喂，你記唔記得啊？彭定康九五年方案嗰啲金融界咪上街遊行嘅，話、當時搞亂香港嘛，即係鬥肥棒嗰陣時啊，股市跌啊嘛。喂，如果同樣個邏輯，你而家咁樣嘅情況，班友唔敢出聲喎、啊，點解咧？因為要制裁為榮喎、啊，而家係以食路邊製品為榮喎、 啊， 係嘛？以呢個廚餘。政治廚餘喎、哦，而家要食黨部嘔出嚟嘅嘢，楊潤雄去食嘅喎，而家係林鄭去食嘅喎。 係啊，係啊。 咁你諗下，食政治廚餘為生嘅喎、 哦。係啊。 你喺咁嘅環境裏邊，你邊度敢出聲啊？ 冇唔敢出聲，咁咪即係佢又要話而家係有信心危機，要講事實，但係佢只能夠係講一啲唔係理由。係啊。 係嘛？所以就將個原因就懟咗落去黑暴嘛。 係啦、啊。 但是其實黑暴已經冇好耐 嘅，冇咗好耐㗎啦，係啊， 係咪？國安法立咗兩個月，唔係已經回復常軌，香港再出發嘅啦咩？ 話你最大鑊就係、 是、因為你見到其實而家我都唔知佢而家呢種咁樣嘅政治廚餘嘅循環嘅傀儡政權可以頂到幾耐㗎喎，真係。嗱，好簡單檢測，你覺得而家個170多萬係好定唔好咧？一定係唔好嘅。 嗯。 係咪佢死頂就話成績滿意啫？係咪？其實你嗰、那個嗰、那個即係。 170萬有水起碼有兩條數，喂大佬係水分，第一條數啦，唔係撲街到啦，即係其實佢係監人奶後到最賤格就係嗰啲而家監倉裏邊嗰啲咧，逼人哋做檢測，唔做檢測嗰啲人啦，就逼佢哋去水飯房啊嘛，咁撲街啊嘛，水飯房好慘啊，你自己一個人係韞喺度噶，其實係。咁好啦，仲有一啲就係、是、 其實為咗達標咯，監獄有80%疫症咩？ 係咯。第二就是170萬人來說呢就不是人頭來的，不是170萬的人，是170萬人次啊，人次啊，有些人是容許去兩次的嘛，是不是拿多10個口罩，那所以那個是人次啊，即是說呢保守估計呢你現在香港是有600萬人是沒有做檢測的、嗯、喂大佬，不是以林鄭的說法，以林鄭的標準就是600萬人反中央咯，是不是咁但係你而家你班有無恥嘅口硬無恥到，哦、啊、目標已達啦，係嘛？要快快脆脆搞健康碼啦。其實你而家你嗰個搞健康碼最重要嗰個指標，你都不復存在，但你都依然去當一個，你依然係依住個劇本去做嗰樣嘢先無恥啊嘛！阿聶德權啊嗰啲人係， 唔係嗰個咪就正正就係而家我就話你一國兩制點止係政制嘅問題。點止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嘅問題 啊？ 係連你自己嘅公共政策嘅施政都唔係以你自己本土社會嘅利益為依歸啊嘛！我就係話，如果係你有咁嘅資源，你用5億多去幫全港嘅老人做，我覺得我唔會反對。 係啊， 因為見到死嘅人最多係80歲以上嘅喎，而竟然你係唔做嗰啲人， 係 而嗰啲人好多係冇辦法自己去登記，如果冇社工冇其他人幫忙。佢點識去嗰啲檢測中心或者去登記咧？ 嗯， 然後你唔理嗰班友，又為咗達到個政治目的，然後跟住其實就係為咗跟住落嚟推健康碼呢樣。係，係咪成件事你冇開誠布公去交代清楚政府嘅 plan？ 嗯 ，even 連邱騰華講旅遊氣泡，人哋問到係咪以健康碼為前提，佢都喺度顧左右而言。 係啊，係啊， 係咪連作為一個政客基本操守都冇？你諗緊嘅嘢，你嘅計劃、你嘅政策嘅計劃完全唔講，然後每一次記者會出嚟逼一啲就講多一啲，逼一啲就講多一啲，所以你點解啲人係會對成個政府冇信心咧？ 嗯， 就因為佢唔覺得個香港特區政府係代表香港利益噶嘛，而家係，咁你諗到噶啦，將來如果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根本性嘅改變。 嗯， 今次的移民潮我不覺得是跟97年的性質是一樣的，今次很多回到去的未必會再回來， 是啊， 同埋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對香港這一劑死心，97年或者67年呢，67年是對社會秩序擔心，97年是什麼呢？是一個64之後的後遺症， 嗯， 但那樣東西都不是發生在真實地發生在你身邊啊嘛！嗱，你而家你諗下，如果你是一個中產，你見到嗰啲天主教教區編啲咁嘅天主召叫岳飛啲咁嘅教材，係咪？你見到湯漢呢啲咁嘅人，香港好多中產係天主教徒， 係。 然後跟住你見到嗰啲學校咁樣去迫害啲學生，然後你見到啲教師係咪？因為佢哋嘅社交媒體嘅言論。被人匿名投訴，逐個逐個去比教育局迫害，然後醫護，係咪？然後你睇到司法制度日日點名由黨媒去攻擊啲法官， 嗯， 你只要將呢啲嘢加埋曬一齊，係咪？你唔需要講每一樣嘢獨立嚟睇，其實都係一件好重大嘅事嚟。係，係咪？你 even 你話嗰12個人喺大陸，連家屬去揾律師唔俾。由官派律師，淨係呢樣嘢都解唔通啦。好啦，湯家驊講咩？佢哋喺香港都係反國安法噶啦，反送中噶啦。咁而送中就係引渡噶嘛。 咁佢哋咁強烈反送中嘅話，咁點解要引導佢哋翻嚟啫？ 啲抽水啊！ 阿大佬，你大律師嚟嘅湯膠，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嘅大佬啊，係講埋曬啲咁嘅嘢。 前日 就算我反對嗰個法律，呢個係一個制度安排嘅問題嚟噶嘛。 你有冇睇前日阿郭卓堅啊？即係長洲複核王郭卓堅咧，佢出煲啦，就話其中有一個即係佢有份去喺船裏邊偷渡嘅人係其中之一啦。咁佢咪畫一幅地圖，其實佢哋即係被截獲嘅時候，被廣東海警截獲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冇出到去呢一個香港水域噶嘛。咁但係咧，就俾啲廣東，即係其實喺呢一個香港水域嘅邊緣啦，係被老走，其實就係跨境老人嚟嘅，係跨境老人嚟嘅。咁但係唔知點樣啦，而家就係咁，而家我見到咧，阿梁振英咧日日咧就好 high 嘅。喺度同呢啲人去反駁啦，同啲黃絲去反駁啦，咁啊即係當然啦。你而家佢哋十二個人裏邊咧，就係話佢哋因為就唔係話正式就離開過香港水域咧，咁樣俾你捉咗去嘅話咧，咁其實本身人哋都冇偷渡啦，係咪？咁亦都有啲人講：喂，你唔俾我去釣魚㗎？咁阿梁振英呢條友咧？佢又喺度講喎，哇！你如果你去釣魚嘅話，你使唔使帶兩桶水啊？咁樣樣就係咁喺度玩啲咁嘅嘢。喂，但係呢個問題好嚴重嘅。如果你係未出越過香港嘅水域而去捉人嘅話咧，即係首先就好似你頭先講啦，即係你香港已經即係香港嘅水警或者香港嘅執法嘅人執法人員，其實已經係放棄咗香港嘅自治權啦。你係任香港人魚肉嘅。所以而家你蓬佩奧咪講咯，林鄭月娥係放棄咗保護香港人嘅性命同埋財產嘅權利啊嘛，呢個係逼到阿林鄭咁樣出聲。 你見到成班由李家超到林鄭嘅態度，咪抵你死咯？ 係啊， 係啊，佢態度都係咁講噶，抵你死咯。 係啊， 係嘛？內地嘅司法我哋唔干預噶，唔干預得噶咁樣。然後跟住其他咪借勢講咯，就話哦，你哋反對呢個引渡啊嘛？喂，大佬你明唔明啊？當初講嗰個引渡反送中陳同佳案係講緊香港引渡翻去啫喎，冇講緊大陸引渡翻嚟嘅喎，係淨係講緊香港引渡翻去嘅喎。佢而家就係咁啊，其實成個心態都係你睇到林鄭月娥嗰種嘅不憤氣，嗰種永遠講嘢有個攞字嗰啲咧，都係嗰種態度。 佢唔係攞咁簡單，佢講嘢佢 反對呢個引渡啊嘛，你而家又叫我哋引渡，唔係啊嘛？ 佢每講兩三句都忍唔住偷笑嗰嘢撲街啊嘛！ 即係肯定啦，佢呢啲人 啊， 佢已經覺得而家仲唔見眼報， 係啊， 咁啊嘛，佢個心態，佢唔係覺得喂我有責任去維護香港人嘅。自己應有嘅， 唔係咁你咪咁你咪淪為私怨八婆咯，係嘛？即係你 係私怨窿㗎，而家係 你有啲 政府都係私怨窿㗎， 係啊。 咁你睇到㗎，啲人問佢係咪雙重標準？台灣嗰五個你係出聲，叫人唔好窩藏罪犯，係嘛？咁點解大陸呢個你唔出聲？係嘛？連應有嘅權利都冇喎，家人揾嗰代表律師去㗎喎。然後話我派律師俾你喎，咁即係有陣時你見到呢啲，唔好話講喺海外，唔好話喺大陸。Even 你喺海外，你有事你敢唔敢再向香港嘅 ETO 求助？香港入境處求助？即係咁嘅態度嗰陣時，係嘛？即係你我有朋友我講個例子，佢揸 BNO 向英國領事館求助，仲好過，因為英國領事館係當佢係英國公民。是由呢個老遠揸車去幫佢哋 handle 去處理呢啲問題， 唔係我哋 你喺當地俾人拘捕。 其實係啊，你嗰次喺秘魯滯留咗，即係香港人在滯留咗秘魯啊，嗰班人其實分兩班啫嘛，一班就係攞特區護照，一啲咧就係其實攞 BNO 嘛 ，BNO 就係優惠價去倫敦，優惠嘅機票去倫敦，然之後先再翻嚟。但你竟然咧，反而特區護照呢一班咧係要。出到成30,000蚊一張機票先翻到嚟香港啊嘛，仲要等佢好耐。 我覺得最恐怖係咩咧？佢 government 嘅 service 係 base on 你嘅政治取向嚟去幫 你。係啊， 嗱你見到呢十二人咧，湯家驊講出咁嘅説話咧，就是、相當之低劣嘅。 係啊， 你對嗰個法案嘅立場，唔代表影響到你嘅 right 啊嘛，係咪？ 係啊， 而家唔係， 總之你是黃的、 啊、 就另外一套標準， 不就是私怨咯， 就是私怨了、啊、藍的撞到人家斷了腳沒事、 啊、 是吧，如果黃的戴著索帶都要入審法院， 嗯， 現在就市民就為什麼那個怨憤到現在都未散，你看最近立場的 survey 很多人對未來覺得很黑暗、 嗯、 大部分的人都覺得很黑暗，但是你問他們會怎樣呢，他們就說會盡自己的努力用一生的時間去爭取自由、 嗯、 如果這兩個數據平排一起看，你就覺得好像你看第一條問題你覺得沒有希望，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很黑暗，當很多人覺得很黑暗，當然有一些中產會因為子女的問題或者回流回去西方國家、 嗯、 但另外一批人是什麼呢，就是他們會覺得不肯蓋牌不去不肯屈服的、 嗯、 是不是，這個才是真正更大的信心， 尤其 是經濟之 外，尤其是尤其是年輕仔，尤其是年輕仔， 是你將來會有更嚴重的政治衝突出現，是不是，你以為用高壓的手段按了下去就可以令到大家跪低，你想想如果是這樣由2014年到現在應該跪曬的了， 是啊， 是不是，你佔中的人都判了進去坐完了，不 是最大問題，是不是， 你 最大問題梁 天琦都出年應該坐完了， 你想震懾震懾那個震懾那個邊際效益就越來越低，但問題就是說你現在每次震懾造成一個國際迴響都是沒有消減過，那些東西才抵死嘛，所以其實現在這個攬炒毛無論是資產價格跌又好、啊、市面上面不安寧都好、啊、這個其實我相信已經大大是、已經是超乎了、就是、中共的預算了，已經是 事實上走到現在這一步、 啊、 是因為每一次他都覺得只要我強力鎮壓、啊、你班香港人就會多， 是沒 有，他一直都認定香港人是一班很實際、啊、在股市就多過看新聞的人，那也都是三分鐘熱度，但我就是說即是第一節我們所說香港的社會問題同時是一個資本主義體系同一個共產主義體系之間回去這個共產體系裏面，而導致到社會嚴重的社會矛盾，不是政治矛盾那麼簡單，如果你這樣去看的話，這個就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失敗，不是只是政治失敗，是甚至是在很多社會的基本的平等，所以 inequality 這個問題裏面都出現了失敗，而這個失敗就是因為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利用香港作為他們財富轉移的中轉站，你看貝沙灣到現在仍然黑黑蒙蒙的天曬啊那些、 嗯、 這個現象怎麼來的呢，九七前有沒有呢，是沒有的嘛、嗯、好了，這個這樣的現象然後他就將它完全歸咎於你這些黃絲黑布示威者，由溫家寶講到現在年輕人不肯奮發向上仍然留戀過去那種的、 啊、 即是優越感， 一是就說現在你買樓貴啦、嗯啊、 我想說我就算我明白祖國崛起機遇，我回大陸創業玩完了是吧，輸身家添、嗯、 就是咯，你就看看你燦心咯，連間鋪都被人這樣去搶走去了， 你即如果你這樣的一個這樣的情況下面你對即他不明白你那個的用強力手段去鎮壓是因為那個鎮壓背後其實有一個真的有一個社會矛盾在這裡，你政治上你可以一時三刻去剝奪或者擱置公民權利，不讓你選舉，不讓你聚集，我想說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維持多久呢、 嗯、 如果你還想做國際金融中心， 是啊，還有你現在 你這種這樣的冷藏行動可以冷藏多久呢， 還有現在呢 你處理香港問題呢，你那個國際壓力呢是一直以來都未消減過嘛，你看看你今天這個習近平跟這個歐洲的領袖就開這個中歐的視像峰會，你現在就算默克爾啊那麼契妹都好，現在他都將這個香港的問題和新疆的問題都說出來，現在是因為他們的壓力是越來越大嘛， 係嘛？即係你而家見到， 佢唔係淨係代表德國㗎，佢代表歐盟。 係啊，佢歐洲嘅輪值主席國嚟㗎嘛，佢今年係。 因為佢立場啊，代表歐盟㗎，佢唔可以話因為我德國利益，我賴共產黨唔得㗎，其實。 唔係，跟住你真係最好笑就係習近平又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啲，香港問題同埋新疆問題係中國嘅內政係咪人權問題咧？中國唔需要教師爺喎， 即係教師爺係咩嚟咧？其實 佢係佢作出嚟嘅 term 嚟嘅，我唔知邊啲人咧幫佢寫咗啲 term 咧，佢又佢好中意講白字嘅，你知道係。即係最簡單嘅，好上次咁啊，上個禮拜個咩表彰大會，表彰嗰啲咩抗疫英雄，又係簽就係、是、又起碼就係錯咗三次。佢呢啲 term 唔知係作咩出嚟？乜大佬啊！佢以前 嗰句嘢抄襲呢個國難五金都好大鑊。 係啊，即係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啊嘛，只有呢一個咩啊？ 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啊！ 嚇，唔係其實呢句嘢咧，你好難抄。本身嗱呢句説話咧又唔押韻。你一抄咧就好顯眼嘅，其實係咪？即係你但係你都敢去抄？你一樣嘢咧，你就證明咗習近平呢個人幾糊塗。大陸嘅文宣咧抄咗呢句説話咧，已經抄幾次嘅，起碼第三次。如果你計埋教習近平今次，第一次咧就攞嚟表揚咧嗰啲差佬喎，其實係央視攞嚟表揚差佬喎。即係你呢樣嘢已經好夠過分啦，大佬啊！你黃絲黑布，你咁睇佢唔順眼，你竟然揾對家嘅呢啲咁嘅抗爭語句嚟，跟住撐翻港警轉頭，而啲警察咧竟然又受，嗰嘢先契弟啊嘛，大佬啊！喂，呢啲嘢係呢啲黑布佢自己喺度自我催眠啊！你竟然撐我？喂，呢黑警應該走出嚟自己去 say no 啦，係咪啊？竟然受係嘛？幾冇腰骨啊！ 外回家嗰隻手套一樣咯，啊，呢啲係高級黑人噶嘛？ 係啊，咁第二次就係表彰嗰啲抗疫英雄嘅，咁第三次咪又集帝自己出口去講咯，即係呢個係證明咗習近平個人係幾咁糊塗咯，係咪一個人要管曬天下事，但係下下你都係半桶水，處處都係碰壁嘅，咁而家佢自己竟然。喂，即係呢個啊，唔知邊個同佢寫啦，係咪啊？王沪寧嗰啲咁樣嘅嗰啲嘅國師同佢寫啲咩稿，佢又照讀不誤，咁你咪賴嘢咯，係嘛？佢賴咗好多次嘢嘅。習近平最大嘅問題咧，即係你而家就係中國最大嘅問題就係蠢才獨裁嘛。中國不嬲都獨裁嘅，但係問題就係點解呢個所謂獨裁意思？喂，你成個黨嘅系統九千萬黨員就係睇住佢點樣撞板，而係唔會主動去救佢啊嘛。係嘛？咪所以咪由得呢個蠢才獨裁自己撞板咯。 以往胡錦濤咧就好簡單嘅，我覺得佢就係 poker face。係 啊， 即係布里茲尼夫咁嘅。 係啊， 咁就係所有嘅嘢照本宣科，門打燈嘅。但係佢而家要個人崇拜啊嘛。 係贏就做神，輸就維穩啊嘛。你見到呢個禮拜做啲嘢就係咁啊。 你有冇睇過張《紐約時報》？就將佢2018年巡視東北嗰張相，同毛澤東當時喺人民畫報一張同農民呢個即係見面嘅同一張相去做一個比較，一張油畫。 嗯， 發覺竟然嗰個造型側邊嗰啲茄喱啡嘅排位係高度相似，80%相似。 啊， 即係話佢呢啲全部係佢身邊嘅人嘅 spin doctor 去。製造出嚟嘅形象，譬如講農民嘅語言啦，講一種農村民粹嘅，我唔知道教師爺係咪嚟自呢個中國農民嘅語言。 我真未。 佢好中意用呢啲咁樣嘅農民嘅語言啊！ 佢好中意咩咩老起就指加油幹啊嘛！ 係啊， 佢呢啲係佢自己講嘅。 真難啊！呢啲嘢 係啊。 咁實際上就係一種嘅民粹語言，係農村嘅民粹語言，我覺得。因為毛澤東就好叻用呢樣嘢嘅，就係群眾路線啊嘛。而佢一路係仿效毛澤東呢種群眾路線啊嘛，就係唔想咁精英化講嘢，即係等於 Donald Trump 一樣，講嘢係冇奧巴馬咁口吻嚼舌嘅，有啲粗魯添甚至，但係冇所謂啲人 buy。佢嗰種農村民粹，冇乜文化都好，但係啲人 buy 啊嘛。我諗佢個即係佢成套嘢諗法就係咁。但係今次你中歐。峰會其實本來就應該面對面開嘅，但係應該因為疫症所以變成呢個視像通話。 係， 但係視像通話裏邊你見到嗱，我覺得歐盟嘅立場當然就強硬啲啦。 嗯， 即係比起過往喺香港問題裏邊，佢都有提到德國外長所講嗰個嘅 見王毅所講的那個的選舉權的問題， 是 即係各自立法會選舉的問題。今次在中歐對話裏面直接向習近平都有提出的，其實咁當然嗰套就係佢就係話咩不容別國干預內政啊等等嗰啲咁嘅，係咁嘅嘢。但跟住落嚟就係要睇下佢有冇實質歐盟喺呢個問題裏面嘅一啲強硬嘅行動，我覺得。 嗯。 嗱，新疆問題，我覺得佢而家咧，佢都開始大陸開始通單呢樣喺新疆問題裏面，但香港問題咧個口仲係好硬。 係。 個口仲係好硬。 呢個係習近平佢自己嘅個人私怨嚟嘅。香港問題是他， 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想 achieve 什麼，下面的人當然就寧左勿右，一直向左那邊， 但 實際上你香港問題最重要，香港的利益在哪裡呢？對中國其實是一個金融和一個的、就是、財富轉移的利益， 是這個是 是不是他來到香港去進行那個財富轉移嘛， 嗯， 然後將佢喺出邊走一轉，翻翻嚟變咗外匯。 嗯， 嗱，如果呢樣嘢你做唔到嘅話，所以我就話你最根本嘅問題就係下一任特首，無論你係葉劉、康渣華都好，如果你攞唔到外國企外資嘅信任或者外國政府嘅支持，其實你點做呢？其實你鬥咗，我點解要換人先？ 冇意思嘅，你鬥咗咪鬥鬥下，你咪變咗即係香港書記咯。書記都不是啊，書記是被黨委做的，你是做市長的，其實這個虛君。 我不如換回做生，不如做熟，如果鬥了我不如找林鄭。 是啊，是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林鄭反而很理性啊，其實她現在她就是她被人家制裁了，是吧，剪完信用卡之後呢，現在她就是、無後顧之憂了，她就是阻到盡了，現在是文革式語言，朗朗上口嘅呢個人講嘢係， 我覺得佢豁出去噶啦， 豁出去嚇， 因為冇辦法噶，你走咗呢條重口味嘅路，翻唔到轉頭。 係啊，你成日講噶嘛，你玩完黑人之後，你好難扮翻純情噶啦嘛。 佢唔會噶啦，我覺得問題就係等佢老細，等佢老細本身佢點睇嘅啫，我覺得。係，即係等於。日本政府幾時放棄溥儀嘅啫？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阿林鄭佢唔保護香港人不特止啊。其實佢你見到啊，你係由舊年六一二已經見到啦。呢、這個人唔保護香港人不特止，仲要加多兩錢重，係煽動香港人同埋中共中央自己本身之間嘅分歧啊嘛。即係佢嗰陣時六一二，你話最近阿 Conan 啊係嘛 ？Conan 攞張林鄭嗰張相咧，話好似即係佢哋即係。美國 talk show 的 Conan 啦，即係攞佢張相，係啊，擺佢好似判死刑咁樣樣個樣，即係喂嗰次佢講嘢係咩啊？佢係話啊嘛，佢嗰次咪又話你佢咪自己走出嚟話宣佈香港人暴動啊嘛，而佢當晚啊，香港01踢爆咗佢啊，佢自己仲喺呢一個行政會議內部講話係定性為唔淨止係暴動咁簡單，係講顏色革命啊嘛。呢、這個八婆， 你記唔記得呢個 Atlantic 嗰篇嘢啊？上 啊， 就係重複重構翻721喺禮賓府發生咩事？ 我知 呢個大西洋預刊啊， 佢係睇手機先知啊嘛，最後尾係 全部都係睇緊 TVB 大台嘅新聞，就淨係講緊中聯辦塗污國徽嗰單嘢啊嘛。 係 根本係到呢個馮晴淑兒佢外將嘅自己嘅 WhatsApp。group 裏邊嘟嘟嘟嘟嘟嘟不停去傳出元朗嗰啲片，而當時佢哋就話呢個係假新聞啊嘛。 嗯。 721啊。 係，我知道。 唔會咁樣嘅，點會衝入去車廂打人咧？假新聞嚟嘅咁樣啊嘛。所以成個政府出嚟嘅回應，第一次回應當晚就一路都係講緊西環發生咩事噶嘛。所以你可想而知，睇 TVB 大台，喂大佬，你做新聞官好，你做幕僚好。你正路你應該是將個情況你調返轉，就係越係官媒嗰啲嘢你越嚟越需要睇㗎嘛。 係啊， 因為你係會誤導你喺自己嘅同溫層裏面。 反而梁振英就其實佢係好冷靜喎，佢好清醒喎，佢係好鍾意睇呢黃媒啲嘢個，佢自己係佢睇完之後佢自己佢就係會花啲動啲腦筋去搏㗎喎，逐一去搏㗎。你話佢廢腦一回事啦，但係佢真係佢睇足㗎。佢就算做特首嗰陣時啊，佢都攞住本學院都係讀㗎。 你鬥爭你一定是要知己知彼的嘛。但林鄭呢他知業餘那樣東西連鬥爭他都不識嘛，他不會看看即對家講些什麼嘛。 他不是一個認識政治、啊、基本上政治上沒有底氣的人，也都沒有政治的 networking 的人， 他就得其形而 不得其實咯。 是啊，他只是一個、在 AO 裏面以不畏權勢的形象出現的人。 是 而且不畏權勢的方式是什麼呢？他就覺得自己只要我堅持做一些事，人家叫我不要做我就做， 或者 人 鬥氣咯，是 制度不容許的事我就打破制度、嗯、我就厲害了。他一直有這種心結， 他是這樣的心態， 是一種我就是一種海瑞的心態、 啊、 你記不記得黃仁宇寫這個明朝的海瑞、啊、海瑞百官的名字、 啊、是 他是個個人都稱讚的清官來的嘛，但是個個都排斥他的嘛，因為他是一個怪人來的嘛。其實林鄭就是一個這樣的海瑞式的人、 嗯、 這些人本身是不能夠做這個政治管理的，其實、 嗯、 他放到上去那個位置已經是一個錯誤、 嗯、 而放到上去之後他仍然沿用這種這樣的方式，他覺得有什麼問題啊？西九是吧，我就是正正要打破這些官僚程序。 不是，他由他那時候他說什麼官道無求不膽自大， 你都知道這個人變態的了。其實是 他不是變態那麼簡單，他是將那件事視之為自己的美德。 是 是啊，即是說我以重口味不聽人言作為自戀標榜自 己，自戀啦，即係 等於我同你標榜就係我哋著住尿片做節目，但大佬明明係尿片嚟嘅，係咪？但係我哋就攞嚟走去做賣點啊嘛。係 啊， 咁呢個咪就係佢一路以嚟嗰種情況，所以我就話呢個咁嘅信心危機啊， 嗯， 香港呢個信心危機只會擴大， 係 唔係淨係經濟？我覺得你見到嘅人心惶惶，父母子女對教育嘅人心惶。你看到天主教教區這些教材你不怕、 嗯、 你以為天主教辦學團體正常一點，是你發覺原來現在那些最先出來撲街響應的是名校做國安教育那些， 名校才管得厲害、啊、你反而中層那些呢就、不會看得那麼緊、啊、 不是因為教育局下面有一些校長會的嘛， 是 那些就是通過教育官僚去控制那些校長咯， 是啊， 咁仲有校長班進修噶嘛？ 嗯，係喎、啊，佢要進修啊！而家好似話要進修嘅，啲老師又要進修喎，好黐線喎！再教育 咪就係咯，嗰啲名校咩女拔萃嗰啲校長都做過政協噶嘛，全部都 唉，真係陰功真 係。係嘛？咁你諗下，你加加埋埋，所以呢個點只係一個所謂街頭示威啊、暴力衝突嘅問題咧？ 咪就係咯！ 你加加埋埋所有嘅嘢，你正正每一樣嘢都係撩到正中產最擔心嗰啲。第一。嗯，子女教育，第二子女將來畢業，你香港有沒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那些高增值的工作落不落到我們香港人手上？如果香港的經濟結構變成是中央企業、大陸企業話事的話，那那些管理層的職位會去了哪裡呢？ 嗯， 很簡單的嘛，是吧？以往英資在香港的壟斷地位有沒有那麼厲害？沒有嘛，因為我們成長的時候英資已經賣了給華資了嘛，很多即係和記嘅大班唔係 Simon Murray 啦嘛，已經係霍建寧啊嘛，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啊嘛，已經係係咪呢扎陳南陸啊，咪咁樣上去嘅咯？鄭海泉啊、黃遠輝啊呢啲，柯清輝啊，邊個唔係咁上去啫？但問題咧，而家去到個地步就係再會唔會有陳南陸呢啲咁嘅人出現咧？梗係唔會啦，將來係咪國泰下一任再交落去嘅 CEO 肯定係大陸佬嚟㗎啦，已經係。 嗯， 或者是什麼呢？海歸大陸人。所以李薇、中大正正是出現這些這樣的吃路邊製品的教授，一點都不出奇。教育界、高等教育界到這些的大的企業，港資的過去成功的港資企業，是吧？ Even 你去到馬會裡面那些的那執董啊、什麼大董啊那些，慢慢慢慢你見到去到馬會會所，哇！大佬嗰啲友仔個個都係即係望之不似呢個馬會會員，即係已經係變質到咁嘅地步。所以你話蕭芳芳變味，其實呢個亦都係成個香港淪落嘅睇得到嘅。其實係咪因為你諗下呢啲咁嘅基金佢嘅財政來源乜嘢？佢唔去攋嗰啲權貴嘅話，佢邊可能去 secure 佢每年嗰啲嘅收入啊？ 唉， 咁你睇到㗎啦，其實即係 香港人點解越睇越悲觀嘅原因，都唔係話我層樓值幾多錢嘅。我相信好多人都唔係話淨係考慮呢樣。 係，因為即係 你加加埋埋所有香港嘅文明啊，文明啊，係消失的。 嗯， 你睇嗰啲愛回家嗰啲咩電視劇嚟㗎？我想話 係啊， 係嘛？喂，大佬，嗰啲咁嘅大台，跟住你聽下個電台節目，係嘛？連潘小桃呢啲都走埋。大家只可以暗砍單單打打，直接講說話都嘅機會越嚟越少。 喂，你話時話嗰個咩李薇咧，佢有冇男朋友㗎？即係如果佢係食路邊製品為樂為榮嘅話咧，喂，邊個敢同佢打茄輪啊，大佬啊？喂，你同鬼爭食喎，大佬點打茄輪啊，大佬啊？喂，呢個 呢啲真正臭鬼啊！呢啲叫做。 好大鑊喎！ 即係你諗下我哋嗰個， 喂有老公嗰啲人話佢 啊， 啲人話佢有老公喎，係咪兩份食啊？大佬三餸一湯應該兩份食喎， 但係邊度有咁多製品可以兩公婆一齊食咧？ 唔係佢話佢攞好多花生啊、豆撲啊嗰啲嘢啊、嗰啲橙，咁唔係哦，你加加埋埋花生、豆撲、橙，咁咪三碟噶咯，當係佢話咩？哇！咁慘啊！喂，大佬，哇！大佬點搞啊？ 但係嗰啲製品其實俾鬼食噶嘛，唔應該攞走佢噶嘛。 係，佢話即係佢 喂呢個本身都有問題噶喎。 佢話仲要教個恩容姐，即係剝殼之後加薑片，咩生醬油同埋湯，用煲粥鍋。嘅煲去湯，咪倒去湯汁而成，咪簡單美味喎。 明白啦，啊冇興趣嘅陶總呢啲嘢， 係真係好難想象啊，大佬。喂，我係 年中賣身入呢個華家一樣，即係呢啲咁嘅橋，我覺得係濫情， 唔係好大鑊啊！即係你咪啊，你問題就係話你有老公咁，佢老公你家婆啊，你嗰啲咩點樣睇你啊？喂，其實呢啲嘢老人家最罩忌喎，你同鬼爭食，你真係會鬼上身嘅，你知唔知啊？係啊，係啊，你冇信 冇所謂啦、啊。阿曹總，共產主義信徒係無神論噶嘛？ 啊， 大陸上映嘅電影唔可以有鬼噶嘛？ 係喎、啊，喂，講啫，大佬啊，即係你唔可以咁噶。 你哋最終醒翻都係南柯一夢嚟嘅啫嘛。 係嚇、 啊，所以我就大家唔使擔心嘅，只會越嚟越多呢啲新香港人 係 用最核突嘅方式去歌功頌德。大家要慢慢咧，都會咧，只可以用一種嘅即係嬉笑怒罵，甚至係呢、這個、啊、即係。點講咧？即係香港人連直接講説話嘅機會都越嚟越少。係，因為你見到譚德志案已經睇到 嘅，係離曬譜。 你直接去講出嚟嘅睇法嘅機會越嚟越少，結果又會翻翻去六四之後嘅情況，大家就係癲啦開始。即係唯一係咪係咁嘅方法先至可以講到嘢？ 嗯。 咁你諗下，對好多人嚟講，對冇人話適應嘅，因為呢個文明嘅體制由英治一路延續落嚟咁多年。六四之後嗰個係一個心理嘅影響，九七都係一個心理嘅影響，而家唔係，係每一日你打開新聞，發生喺你面前， 係 啊，係嘛？咁你點整啫？因為你咪當睇唔到，繼續喺度歌功頌德，繼續喺度感謝中央。我相信亦都再有好多呢啲大龍鳳會出嚟嘅，其實 係 檢測之後， 冇錯， 係嘛？下一波咪送疫苗咯，你預咗㗎啦，其實係嘛？如果你要打準備打呢個中國生物。或者叫做科興生物的疫苗噶啦，已經係係啊，即係呢啲，亦都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即係好多時話聽完我哋節目好心噏，其實我覺得就唔需要 係嘛？唔係喎，好多人話好開心喎，聽完之後， 即係你見到呢啲咁樣嘅著尿片去檢測啊，食路邊製品啊咁樣咧，我相信點解王晶都要收皮啦咁 嘅？係啊，即係你點樣拍落去，大佬啊？ 你點度啊？唯獨是黃百鳴而家諗到就係開心鬼大戰古惑仔嘅啫嘛，真㗎講真㗎，唔係講笑㗎。 係咩？ 係啊，真㗎呢個係。好啊，差唔多啦，今日都天光啦，已經係。 好。 OK。 OK， 拜拜。 好啊，多謝阿 Anthony。 好。 多謝阿健。好啦 ，OK， 拜拜。 瞓覺啦，拜拜。